是这么说。 怎么讲啊？ 这意思很简单啊，就是不服气的意思。算了，你啊，姥姥不服气。 哦，不服气。 哎， 不服气得了。 嗯， 干嘛提外祖母啊？ 对呀、啊。 哎， 可是都说姥姥， 说外祖母也行， 别扭啊。 是啊。 什么？你？ 嗯， 外祖母 呀？ 这怎么讲啊？ 大概外祖母比他还棒的吧， 没那么解释。 现在还有个别的小青年啊、 嗯， 创造了一种不三不四的语言， 什么话？ 像什么震了？ 哎呀， 盖了？ 呵， 盖了帽了？ 哦， 还一句盖了鼻顶帽了？ 是是是。这些个语言我们应该很好的清除一下， 应该纯洁我们的语言。 咱们是文明的国家呀， 大家都应该学习普通话， 要使语言规范起来， 工作生活都有好处。 语言也要为四化服务吗？ 你看我们在舞台上说的 啊， 都是普通话， 这是属于舞台的艺术语言。 不单相声， 是 话剧 啊， 说的也是普通话， 要使人人听得懂。 前些日子我们两人看了一出小话剧， 哎，这个内容可不错， 说的是一个工作不积极的小伙子 啊， 向一个少女求爱遭到了拒绝， 很有意义的。 哎，咱们俩人在这儿演演怎么样？ 怎么演？ 我来演那小伙子呀。 我呢？ 你就是那少女了。 哦，让同志们听一听如何用普通话表达这个台词。 咱俩来来， 可以 啊。 嗯，宝华姑娘，有我这模样姑娘的吗？你真美丽。 嗯，我这儿都秃了。 看见你，我的灵魂就离开了我的肉体。 我没那么大魅力。 今天傍晚， 嗯， 我约你去散散步， 好吗？ 这就追求上了。要不然， 嗯， 咱们两个人个别的谈一谈。 这叫什么话？ 你要是不应允， 怎么样？ 我是不答应的。糟了，我怎么又见到他了呢？答应你。谁不知道你是年轻人当中一个好劲的这样一个人，我答应你，休想，马上你给我走，我真是苦恼极了。哦、哎、 什么毛病啊， 是不是这样？ 哎，你学的还是真像、 啊、 这大家都懂吧？ 说的是普通话嘛， 要改成北京土话 也可以。 那热闹了。 怎么？ 那就不能管你叫姑娘了。 叫什么呀？ 得叫妞。 对了，北京人管姑娘就叫妞。 再来再来俩、嗯、妞。 哎， 你长得真盖了鼻涕帽了，乐见你我的魂压根就没回来。今儿个擦黑、 嗯、 咱俩卖卖单 不行， 要不然我跟你闷得蜜 眼， 你要不答应、 嗯、 我跟你泡褶子了。 褶子了， 我怎么又搂进他了呢？答应你，谁不知道你一直在工作上，你是摊泡饭的。答应你，姥姥，马上给我颠儿 颠儿啊！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常贵田和常宝华合说的相声《方言土语》。从常连安创立常氏相声到现在，常氏相声已经有了第四代的传人。常远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他的爷爷常宝华要求他学习长辈特点的同时，也告诫常远不能够生搬硬套刻板的模仿，要学会在吃透长辈的精髓的同时，把他们变为自己的东西，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。如今常远已成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的一名年轻的相声演员，但是他同时也一直记得自己出自文艺工作者之家，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，为人从艺也一定要向他的长辈们看齐。好了，说到这儿呢，咱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再为您送上由孙悦演唱的这首歌曲《感谢你》。在歌声当中，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，咱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感谢明月照亮了夜空，感谢朝霞捧出的黎明，感谢春光融化了冰雪，感谢大地哺育了生灵，感谢母亲赐予我生命，感谢神佛赠有爱。